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路。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孤独时候要记得想起我。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不管怎样的时刻，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坚持从未变过。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北京终于不再下雨了，而心情也会跟着有一种雨后初晴的晴朗。也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点播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还有最想送出的祝福。继续在公众平台上，冬日小山山山山，他说想点播《亲密爱人》，要告诉此刻一定会看到这句话的你，想念是没有距离的，当我离你很远时，我的心里也在想着你。12:07，冬日小山山山山的音乐祝福。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 这是当年小虫陈焕昌专门为梅艳芳量身定制的一首歌《亲密爱人》。那段时间刚好梅艳芳也是经历了一段跨国之恋，也印证了刚刚点播这首歌的朋友，他说思念是没有距离的，距离不会打败爱情，反而会让这种思念变得更加的绵密。OK， 12:11，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我们一起来点一首歌，在此刻的北京上空为你传递一种好心情，还有就是那点温暖的想念。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来看一看在公众平台上报道的朋友们，比如说圆圆 Cherry、 醉逍遥、似水流年，比如说银康，还有 ZZ、 谢谢、知青春、蓝胖子、王铁锤、无奈都来报道了。在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MC、这首歌呢其实先卖一个关子，可能我们以往当听到这样的旋律会觉得是和爱情相关，但是今天他的留言是和亲情有关。 MC 说想点播蔡淳佳的这首《依恋》，因为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起我爸。他说我爸呢是一个很神奇的大老爷们儿，每天面对众多数字包括难缠的人，心里面却是非常非常的柔软。比如说上班的路上，他会一路上放自己的精选歌单，包括在过年吃饺子的时候还会给我捏成小猪的形状，而到了节日呢也会给我的妈妈去专门学折纸玫瑰。即使我长了这么大，他还是很我喜欢和我一起捉迷藏，有时候会围着一棵树绕来绕去，就是追不到他。大概一辈子都可能碰不到比他更爱我的人了。12:13 MC 点播依恋，想送给自己的老爸。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在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件比较开心比较幸福的事情，同时也希望在节目当中播出这首歌的同时，能够得到在广播前的你一份陌生而又温馨的祝福。柬埔寨的小霸王给我留言，他说想点播陶喆就是爱你。我们快要结婚了，婚礼当天会一边打着鼓一边唱这首歌，来记录我们两个人的爱情乐章。在12:22，这首歌陶喆就是爱你送出这份音乐祝福，也希望得到广播前的很多朋友对柬埔寨的小霸王，对这位朋友的一份美好祝愿。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愿意，我也可以，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许茹芸绽放 Frieza 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将于9月22号登陆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结合经典曲目和精致视听演出的全新演唱会，将从生命、创作、连结、完整四个部分一一诠释，为你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和心灵体验之旅。最后来关注，近日陆先森乐队发行了第二张创作专辑《华年》，时隔近两年再次向华语乐坛展现乐队诚意之作，先发主打单曲《与我轻轻唱》更是引起了广大听众的情感共鸣和真挚赞许。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六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九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半时段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告诉我此刻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和想要分享的心情，一并的打字发送给我，在北京上空我们帮助你传递音乐背后的这种故事和温暖。下半时段的开场曲，这是来自麦冬孤朵的点播，他说虽然距离不是问题，但是爱情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触，心里有你的时候哪怕天涯海角想到你是都是甜蜜的，而心中如果没有你，哪怕是天天跟随左右也永远靠近不了。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讲真的》，这首歌呢不是为谁而点，而是想在节目当中单纯的送给自己。12点34分，麦冬孤朵点播《讲真的》。 今夜特别漫长，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缘分某种倔强，不舍删去又不敢想。 Yeah. 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也欢迎刚刚新来报道的JamesZYS1216， 包括点和刘雅萍。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想点播一首歌的话，都可以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来告诉我，打字告诉我这首歌的心情，还有你想分享的故事。在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科科，他说想点播我的未来不是梦，要送给假期还在学校奋战考研的自己和跟自己一样的同学们。相信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加油。在12:39，科科点播这首歌，送给自己一份力量。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想我整天忙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 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人生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十字路口，来不断的选择，不断的抛弃，不断的寻找那些最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而在此刻12:44 Jaden 分享了他的心情。他说最近工作生活感情活得乱七八糟的，好想放下一切去远方，逃离现实，点播去大理送给自己。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 我喜欢最后的一句歌词，捡起被时间碾碎的勇气，让双脚沾满清香的你。用这样的歌来给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带来一点点的期望和力量吧。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此刻还有时间，可以在下方的留言栏点播一首歌，来写下你的祝福。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接下来要播送的这首歌曲，连同他在公众平台上的一段留言，也希望此刻如果你也在收听节目，能够用一份心情给他一点支持和鼓励。半句承诺，他说今天想点播张艾嘉《爱的代价》。在前不久呢，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最最关心我、心疼我、爱我、把我当作宝的妈妈永远地离开了我。